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礼拜二晚嘅敏感时刻啦，你咧 冇错，逢礼拜二晚就有我啦，同埋我丽娜 ，Happy Tuesday！ 时 间已经嚟到10:09啦， 系啦，眨下眼又过一个礼拜啦，过得好快时间， 已经12月1号， 今天是1号咯，咁啊踏入咗呢个节日气氛嘅月份啦， 系啊， 但我发觉今年好似。節日氣氛未係太濃，可能大家都係俾個疫情咧搞到心情都麻麻。 唔知我反而覺得濃咗喎。 係咩？你覺得濃咗咩？ 係啊，因為我覺得好早就已經有聖誕嘅商，即係商場已經整聖誕嘅嘢啦。係我哋 因為太得閒啊嘛，大家都 可能係 係咯。 又或者想大家可能開心啲，唔好再咁負面或者咁唔開心啲能量，所以就整啲節日氣氛，等大家經過嘅時候都啊有少少嘅暖意。 係， 甚至乎連我哋嘅直播室咧，其實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啦。已经有圣诞树啊，已经有晒圣诞嘅嘢喺度咯。 反正都要整啊， 老年咁高， 但系反正都要整，梗系摆耐啲啦。如果咪好快要拆晒啲功夫摆嗰一阵， 系啊，会蚀啊。 系咯，我有啲朋友就系11月已经开始整咗啲圣诞装饰啦喺屋企。 我有一日经过咧，揸车经过嘅时候，我好中意偷及人嚟噶嘛，咁咁啱喺红绿灯嗰度啊，咁我就喺度冇嘢做嘅时候，周围望啦，咁啊偷及人哋啲屋啦，我见到有间屋已经整咗灯饰啦，圣诞。但燈飾咯，咁我就覺得哇，係啊，原來而家連即係屋企唔止係商場啊，連屋企都已經開始有燈飾啦。 因為我記得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咁因為啲人住屋多啊嘛 ，house 多，咁變咗佢哋哇個花園又整到好靚啦，前後花園又整曬好多燈飾，就變咗好有好有節日氣氛嘅。我覺得聖誕呢個節日氣氛咧喺外國係特別濃厚啲嘅。 係對於咧嚟講，你覺得落雪係咪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 咁 其實落雪 個環境配合，唔係其實真係落雪嘅時候又唔係真係好凍嘅啫。咁我真係我記得去喺外國讀書第一年見到有雪嘅時候係好開心噶，即刻咧叫啲朋友揸架車，跟住咧我就喺出邊掹住個車尾個泵把，佢慢慢開車，我喺度滑雪啊嘛喺度，係啊。 但係聖誕節嘅話就應該加埋落雪就更加正啦。 係，我覺得有雪係好有氣氛嘅，因為好有呢個聖誕節日氣氛嘅。咁細個你知啦，又信有聖誕老人噶嘛，係咪？嗱，我哋香港永远唔会有烟通噶，又话圣诞老人烟通落嚟噶嘛，有啲小朋友，外国小朋友就将啲物啊钉喺个烟通附近噶嘛，俾圣诞老人放礼物噶嘛。我哋香港从来都冇烟通嗰啲哦， 咪有嘅，但系富贵人家先有咯， 好都冇用嘅烟通， 系啊，装饰 咩？即系啲豪宅好多边有烟通啫，而家 可能装饰嚟噶，唔知噶， 系咯，个火炉啫，嗰啲叫 系啊， 系咯， 但系咧，其实咧，即系圣诞节除咗有气氛之外，就更加重要啦。另一样嘢就 系 圣诞礼物咧，系我想讲咧喺日本咧有一个咧，我唔知道 Leo 想唔想要啊，我系贪得意想。试下要，但系唔系话你想要就要。咁我讲下呢个系咩嚟噶啦？其实佢一个好普通嘅嘢，佢其实只不过系一个零食，就系、是、一个薯片嘅零食。但系呢一个嘅零食咧，其实佢就高161cm 高，即系话其实差唔多一个人咁高。 161cm 高咪5尺幾噶咯？ 系啦，因为嗰只桶装嘅薯片啦，咁我哋平时喺超级市场都见到啦。佢就整咗个限量版，咁就161cm， 即系一个人咁高嘅。咁就有一个搞笑嘅网民YouTuber 啦，一啲人啦，就揽住佢就拎出街。咁我都觉得好得意咯，成件事。 系呢、這个我觉得抢眼嘅，系啦，新鲜感咯。但系食晒又嗰。那個桶抌定唔抌好呢？ 我想我会 keep 住佢咯。 吓、啊，咁咪又堆垃圾咯。 抹干净咗之后 keep 住佢。 咁咪又堆垃圾咯。 因为我点解会感觉我会想 keep 住佢呢、啊、因为呢一个限定版咧，佢、话原来其实佢唔会公开卖噶。 哦， 佢要 点样得到啊？ 佢要你抽奖先至可以有咯，仲、哦、要最仲要佢系得11个名额系可以攞到呢样嘢。咁、所以 即系好少噶咯。 11个咯。 咁我咁你可能唔开唔嚟食咧 ，keep 住佢咧，可能仲值钱。 唔系，你食完之后你倒翻啲袋。 黐线，我觉得你系原封冇开个全身咧，就会好值钱啦。 系，但系我会觉得好得意啊，即系得闲耐唔耐打横倒佢出嚟，系好麻烦啊。但系我觉得成件事好吸引人嚟去望，甚至乎嗱，当然啦，而家就唔好搞 party 啦，乜都唔好住啦，咁啊乖乖地留喺屋企啦。但喺屋企咧，亦都有样好，你一路睇电视，一路睇电。电影嘅时候你揸住嚟食，真系好正的。 你食晒你就知大镬啦。 咁啊 系，你一定会好后悔咯。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分开咯， 肥死你啊！ 系再唔系咧，即系如果当然啦，冇 party 啦，有 party 嘅时候，我觉得呢件事系正噶。 系有 party 就好好玩咯，又抢眼。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平时其实你有冇送圣诞礼物俾人或者呢啲咁嘅习惯嘅咧？ 少。 少， 因为我是一个唔识得送嘢俾人嘅人嚟嘅、我会諗爆头，因为我好唔想嘥咗啲钱之后呢嗰人系冇用嘅。我好怕呢一样嘢。咁但系呢如果你话。 送啲实用啲嘅嘢囉。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又觉得你送咗几多份啫？你身边所有朋友咁多朋友， 但细个真系会嘅， 细个会，细个会特登储钱或者问阿妈攞钱， 会送晒俾你应该要送嘅朋友嘅。 细个我会送圣诞卡， 系 啦，圣诞卡平少少就会写，咁大个咗之后礼物就可能就 系 送俾某几个，甚至乎我都唔会送乜，就系因为头先所讲啦，一来自己又冇乜钱啦，你送咗几多份，咁你送啲。平平地嘅你又觉得唔係几好意思。咁使乜你送啫，第三就係人哋唔啱用咁点呢，咁如果你话坊间嗰啲譬如话一 set 嗰啲冲凉液一嗰啲装。喔 嗰啲好多圣诞装嗰啲啊。 嗰啲你又会觉得好行。咁你送 完又要抌，其实又冇乜纪念价值。 又唔环保。 不过我觉得圣诞又唔同生日又唔需要好有纪念价值嘅，其实收礼咪开心咗咪算囉。 係啦。咁但係你又硬係觉得喔、送呢个好似人哋会觉得喂你唔送好过送啦、啊。 我仲惨，我识咁多人呢，如果大家你又送俾我，又送俾你咧，真系冤冤相报何时了咧？系 啊，你谂下，仲要咧咧，你谂下，你每一个人都要用唔同心思、 啊。系啊， 谂到头。 我通常买礼物俾人咧，我自己唔中意嘅嘢，我系唔会买噶。 系， 我一定会自己中意嘅嘢先买俾人嘅。咁但系买完咧，好多时候又唔舍得、啊。 嗯， 因为自己中意又唔舍得送俾人、啊。 系， 系啊，我会咁样噶。 系，咁啊，所以圣诞节其实都系一个开心节日嘅气氛嚟嘅，大家都系想开开心心啫。 系， 无谓因为圣诞礼物搞到大家都变穷小子啦。 长期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物与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胧，绝处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神气糟蹋物与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 啱啱听过系洪家豪嘅《穷小子》。咧咧话头先我哋就讲完圣诞节应唔应该买圣诞礼物啦、 啊，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圣诞节又一定食多咗好多嘢？例如头先我所讲嘅薯片咁咧， 我又唔会、啊。咁即系话嗱，往年就点都有啲圣诞 party 去嘅，咁好多圣诞 party 一系就喺朋友屋企聚餐啦，一系就夜晚去蒲啦，好明显。咁、就蒲就唔会点食嘢噶啦，但系聚餐就通常，但系不过香港人好少食火鸡嘅习惯。 哎呀，系啊， 系咯。外國人就普遍會食火雞嘛、 啊， 香港人又厭火雞老同蟹嘛， 啊、 其實整得好咧又唔係好老同蟹嘅喎， 但係好得意嘅喎，我哋食呢個三文治又希望咧大家會嗌唔該火雞麵包啊，係啦、啊、烤雞麵包，即係食啲蟹少少嘅麵包三文治。 唔係，其實因為我哋香港人有好多人屋企冇咁大個焗爐焗一隻火雞啦，係、啊，咁焗火雞其實又唔係太難嘅、 嗯。 我以前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我成日俾我阿媽啲 auntie徵召我去焗火雞的。 我想問焗火雞和焗雞的竅門是 否 很大分別？ 一樣的，只不過就是火雞大一點， 時間 就焗的時間久一點，還有你可能又要插枝探熱針在雞上看著溫度。 哦，是的， 是啊，通常呢就焗成幾個小時、要三至五個小時，有時要焗、 哦， 是啊，這樣它才會熟透。難 怪它很容易就乾身。 是啊，因為很容易焗到乾，所以通常呢我煮火雞呢，我就第一頭那兩三個小時焗咧，会揾个石屎包到佢冚晒嘅，跟住焗到咁上下，差唔多得啦，先攞开个石屎，等佢啲皮脆同埋窿咯。 系，使唔使加啲蜜糖喺面啊？ 临尾先加，加咗蜜糖好易窿噶，好似烧嘢食咁唔得噶。咁你咁啊？外国人嘅火鸡里边个肚咪塞咗啲 stuffing 喺里边嘅，即系佢哋会塞咗啲嘢喺个肚中间噶嘛？ 点解通常塞啲咩落去啊？ 塞我唔知嗰啲咩嚟噶，其实。 哦，即系唔同香，即系我哋中国人就会加啲豆啊，唔同嘅豆抌落去啊。 嗰啲嘢其實咁我就唔係喎，我嗰時點解我啲 auntie 成日叫我幫佢哋去焗火雞咧？讀書嘅時候話整得好食咧，點、知我塞乜嘢喺中間？ 香草， 我塞中國人嘅糯米飯啊！ 哦， 咁啲糯米飯咧已經本身好好味啦，又索曬啲火雞嘅汁咧，就更加好味咯。佢、哋就覺得哇，好食過外國人嗰啲啊！咁成日就徵召我去幫佢整火雞嘅一個 Thanksgiving 同埋一個呢個聖誕咯。 使唔使加鹽啊？咁你個糯米 咁啊，糯米飯咪好似平時整糯米飯咁啦，我哋中國人嘅糯米飯嘅味道咯，係、啊。咁其實 花生啊、臘肉嗰啲， 係咯，你啲糯米飯整好咗，跟住你咪加臘肉啦、叉燒啦，咁去炒佢咯。咁你會有生抽、老抽噶嘛？咁、你可能已經夠味噶啦。炒完炒好曬，跟住塞落去一齊焗，佢、再索埋啲火雞汁就好好味啦。 哦，哇，好超正喎！ 係啊，好食噶。其實我覺得火雞唔係大家想象中咁鞋、咁老、咁難食咯。 係 啊。 除咗火雞之外咧，我哋聖誕人聖誕節咧，我哋就中意食呢個嘅聖誕大餐， 系，你好貴嘅，你唔覺咩？無啦啦走去食聖誕大餐， 但系你唔覺得咧？就係、是、你唔食聖誕大餐，好似唔會過節咁。但系其實咧， 我又唔覺得，我又冇呢個咁嘅需要食聖誕大餐。 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小朋友嘅時候咧，屋企人咧逢聖誕節帶我食聖誕大餐，好開心嘅， 係開心。 咁大過咗之後咧，好好笑嘅，即係雖然佢哋都係餐廳寫住聖誕大餐啦，但係其實同平時嗰二人餐啊，佢冇乜分別，只係加聖誕兩個字喺前面， 或者加咗個聖誕蛋糕喺度咯， 係啊。但你就硬系覺得咧，你好似始終都係食一個餐， 係一個氣氛啊嘛， 一個氣氛。 唔係，係啲人拍拖要出街食飯啫。如果唔拍拖，我覺得可以唔需要出街食飯。過咗晚飯時候先出街啦。 有啲朋友會選擇可能打邊爐啊，即係而家又係盡量大家又去諗下先啦。咁同埋就會係嗰啲即係食啲中菜啊嗰啲咧，好得意嘅。即係而家聖誕節唔再同以前一樣，不停都一定要食西餐先得咯。 同埋我諗今年有疫情咧，這個聖誕大家都係冇周圍去啦。帮下手喺自己又家居安全啲好啲嘅。 系啊，喺屋企就系头先咧话斋自己上网尝试搵一个嘅菜谱， 系 火鸡菜谱。 系啊，自己整咯试下。 系整唔到火鸡， 其实同焗鸡一样嘅，不过只鸡大咗啫嘛。 系咯，如果整唔到就整烤鸡 咯， 细 細只啲啦。 系啊，同埋我另外有啲朋友就預備聖誕節就想做一啲慈善事。 嗯， 咁佢哋就因為我你知我之前都有去派啲物資啊，或者之前冇疫症嘅時候，我都會有去幫手派飯俾一啲獨居嘅公公婆婆嘅。 嗯， 咁我有個朋友咁佢就都喺度籌備緊，想捐一啲聖誕禮物俾啲公公婆婆，等佢開心啲咯。 嗯， 因為我發覺咧，每逢佳節咧，當你一個人嘅時候咧，你嘅情緒咧有陣時會唔咁好嘅。咁，希望帶啲温暖。俾啲開心啲一啲需要嘅人咯。 嗯，我反而覺得做善事，好似你咁呢顆善心，如果你真係容許嘅，你許可嘅話，唔止係大時大節嘅，因為一年咧365日咧，其實你都可以去令到佢哋開心。 係， 好悶嘅，佢哋每一次都。係 啊，我知道，但有咧即係每逢佳節倍思親啊嘛。但係當有啲節日嘅時候咧，你會特別 lonely 嘅，你唔覺嘅咩？或者啲心情唔好嘅時候，就會特別覺得自己寂寞孤獨啊，好似冇人理咁。所以就希望帶啲温暖俾啲朋友咯。 某程度上咧，佢哋未必就係一定係話，哇！你送多啲物資俾佢哋啊， 唔 係 一定嘅， 唔係一定噶。你可能就咁落去同佢哋傾下偈，佢哋已經好開心。因為之前譬如我都有試過去做啲探訪啲公公婆婆咧，跟住佢哋係好開心，開心在咩咧？佢哋同我講。你得閒可唔可以落嚟啊？同我哋傾下偈，我就係想人同我傾下偈咋。每一個咧又好樂意話俾你聽佢自己嘅故仔。 係啊係啊。 咁佢哋嘅成長或者佢哋嘅經歷，又對佢哋人生閲歷，其實對自己嚟講又係一個，即係一個有一個得著或者一個反省或者啟發。 係你要諗下嗰啲老友記啊，平時其實冇人同佢講嘢㗎。 係啊， 唔似我哋日日都有人同我哋講嘢啊。 係啊，我仲要咧去嗰個嘅屋苑嗰個探訪咧，仲要已經係佢哋自己嘅屋企，佢耐。唔耐就自己落去个社区中心嗰啲嚟噶啦，即系唔系老人院嗰啲，证明佢哋其实自己就算有即系好活动自如都好啦，其实佢哋都会好闷噶。 系啊，同埋而家仲惨啊，因为有疫情，佢哋平时有啲社区中心可以大家聚集下，见下面，玩下游戏，倾下偈，而家唔可以聚集啊嘛，咁佢哋自己要留喺屋企，咁咪重闷咯。佢哋可能见到你系将一个月冇讲过嘅嘢一次过讲晒出嚟噶。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爱呢一样嘢唔好自己一个人独食， 爱心传。递出去就更好啦， 可以有好多个份量嘅，一人份量唔够，二人份量都未必够。 窗外白莲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连看有你却在等。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解释真满他，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有意收紧指定群组限聚豁免，婚礼人数收紧至20人，宗教聚会同本地团豁免将会取消，需要暂停出团。另外，据了解，违反限聚令、口罩令同强制检疫令的罚款，初步建议定额罚款由2000元提高至5000至到10000元。目前仍然需要諮詢律政司意見。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地個案佔72宗，其中23宗源頭不明，初步陽性個案有超過60宗。尖沙咀松山海鮮鍋先後有食客同工作人員確診，當局要求上個月中去過的人士做檢測。将军澳日出康城一个地盘合共出现11宗确诊同初步确诊个案，估计在工作期间传播，大约900名工作人员需要检测。新增个案之中，32宗同歌舞群组有关。另外，伊丽莎白医院一名组织病理学医生确诊，一名的士司机亦都染病。有线宽频宣布调整架构，受影响员工大约100人。据了解，新闻部有40人被裁减，负责专题和调查报道的新闻刺针全组被裁，受影响员工即时离职。新闻部多个组别的主管其后亦都请辞，中国组就全体请辞。有线宽频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对香港未来经济环境带来不明朗因素。公司以开源节流、控制成本等的方式维持竞争力。有线新闻港民组5名采主和11名记者辞职抗议，对高层一手摧毁有线新闻部表示极度遗憾。他们发声明表示，曾经向4名高层要求交代裁员准则，但是有人以烂仔形容同事。裁员之前亦都没有知会或者咨询各部门主管，做法极不尊重，令人愤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度回应澳洲指责中方使用伪造照片，反驳澳洲的指责本身是虚假，认为澳洲一些人的反应令人诧异地强烈，真实目的是想转移视线，企图将国际舆论对澳洲一些军人残杀阿富汗无辜平民的批评和谴责转换成对华示强。华春莹说，网上流传的不是照片，是中国一名年轻人用电脑绘制的插画，插画和伪造照片是不同概念。他又说，插画的根据是澳洲国防部已经证实的调查报告，反映的是事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58点，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5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96，人民币6.57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1美元，卖出1,809.6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音乐说欧锦棠的音乐选择 Sound of Silence， 我听到我会喊的。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我记得 我有几次的病发的经历，有一次我在某一间连锁咖啡店摆低杯咖啡，这个我就是不断喊，喊完之后没事的，没事发生的，跟着抹眼泪，跟着一抹死了，刚才做什么？你想想这人会怎么看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儿歌中的大道理成人都好难参透。 书本中有红墙，抬头只得操场，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残阳。 情歌中的童趣比你最单纯的甜美。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 虽然咧而家咧就要在家抗疫啦，但系咧都要有一啲嘅开心窝心嘅小心意去俾身边嘅人嘅。 咁我觉得呢啲窝心小心意其实成日都要俾噶啦，都唔可以停嘅，耐唔久都要做一下嘅，咁先可以增加大家嘅情趣噶嘛。 系，但系如果当你自己要喺屋企里面嘅时候咧，咁啊硬系争咁啲啊，因为你冇得出街睇灯饰啊，冇得出街庆祝啊，冇得去 party 啊，冇得见朋友。 系，咁啊咪氹下人咯，咁咪买礼物氹下人咯。咁我觉得大家可以量入为出嘅，唔一定要买好贵嘅嘢嘅。我觉得心思系好重要嘅。 系， 我啊中意买一啲咧实用啲嘅嘢送俾人嘅，我就唔想买一啲好容易浪费。即是起码人家用得着的东西。 嗯，我自己刚才都讲我都是啦。但是另外就是我成日好恨呢人哋即是会俾到人哋，人哋有哇嗰一个感觉。 是啊，如果有哇好惊喜咁就仲开心咯。 是啊， 但好难咯。好难啊。你要同个人好了解或者好熟佢鍾意啲乜嘢先得嘅。 你知唔知夸张到系点啊？我啱啱早几日呢跟住就諗起有个朋友个妈咪好耐冇见佢啦，想打个招呼突然间叮一声。咁跟住呢我又就知佢嘅鍾意飲酒嘅。但系我连佢中意饮咩酒都唔知道，但系中意同人倾偈啊嘛。跟住我直情同佢个仔讲，我话：喂，我话买呢支酒，即系我影咗张相啦，买呢支酒俾你妈咪好唔好啊？佢就话：我妈唔饮梅酒噶，甜嫌佢甜啊咁讲。哦，咁不如咁啦，我俾嚿钱你帮我买支酒。饮 坑嘢噶佢阿妈可能。 跟住我咪话咯，我话不如咁啦，我俾钱你帮我买支酒俾佢。 我又有一个朋友咧，就佢就偏肥嘅，咁佢就买一件衫送俾我嘅，佢试过，咁我跟住佢自己话：诶，我试过加大码。咁佢女人嚟噶嘛，因为女人个肥同男人个肥又唔同。 系啊， 咁佢话我着大码，所以我买咗加拿大码俾你，你咁高，我话你睇我件衫大到，我话你咁肥，你用我嚟 judge 我着咩码？我话我着中码都着到应该，系咯，我大码就 OK， 加大就 oversize 咯，好 oversize 咯， 放大版。 不过我 carry 到嘅，我话，因为买衫其实难嘅，有阵时唔试就唔知嘅，你未必了解人哋嘅身形。 所以我成 觉得咧，如果买衫俾人咧，尽量呢个唔系一个最重，即系唔系最头嗰三甲要嘅选择里面，除非你个朋友同你讲，我呢件衫我好中意，中意咗好耐，我觉得你就可以买俾佢。但 系 如果佢从来冇同你讲，你系靠你自己嘅独特眼光咧，你一定要带埋个朋友去。 除非你个品味好好啦， 就品味就算好都唔啱， 未必啱人哋嘅。其实 系啊，咁所以就系最好就带埋佢过去，你就直接个惊喜就系你带到佢嗰度就你俾钱。 但嗱，我就喺网上面咧睇到一个网站咧就票选咧。男仔女仔最想收到乜嘢圣诞礼物？咁、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可能俾唔俾到 tips 大家买礼物俾朋友或者另一半啦咁啊。嗱、讲下男仔先啦、我觉得好奇怪嘅呢、这个第十位，佢话男仔最想收到嘅礼物咧个第十位，你知唔知系咩啊？你真系估都估唔到。 物， 我冇谂过。 物， 唔系啊， 杯 花 吓。 我冇諗過男仔會想收花㗎，因為通常係男仔送花俾女仔㗎嘛，好多時男仔都唔係好想送㗎，不過女仔想要咋嘛，你就買花又會借又貴、又唔平，其實好浪費㗎嘛。 所以會唔係乾花係想要？ 唔知嗰啲殭屍花 係啦，佢冇講。 唔係啊，我自己估計呢，因為男仔送花送得多啦，佢、哋 想 體驗一下收花嗰種感覺到底係點啊？ 又或者坊間咧近幾年咧咪好興咧揾有個吸美女野獸嗰只花啊？ 我知嗰啲殭屍花咯，係 啊，玻璃咁。吸住咗 嗰啲松饼花， 系啊系啊系啊！ 我成日话系松饼花， 系啊，因为可以摆咁多年， 系 咯，摆两年咯，好似话系咪啊？ 系啊， 咁所以会唔会系嗰啲花？因为对于男仔嚟讲，又当系一个摆设。 唔系，因为我觉得而家可能有啲呃啲嘅男仔都可能会识欣赏花噶嘛。因为你一盆花插得好，或者买咗啲好靓嘅花摆喺屋企，会增添生气噶嘛，同埋睇到都会好愉悦、好开心噶嘛，系咯。所以我觉得男仔收花可能。比较少啲，但系唔代表佢哋唔想嘅，因为有时下尴尬唔敢讲我想收花噶嘛，系、因为通常都系男仔买俾女仔，我谂可能倒翻转想女仔买翻俾我咯，我送咗咁多俾你咯，咁我觉得呢个又唔出奇，但我又觉得有啲离奇，系、咯， 好 冇估到 第十位花真系冇谂过， 系、 不过男性同女性而家都成日讲话偏向咗中性， 系啊， 系即系无论男女都偏中性咗， 系啊，好多嘢都偏中性咗， 系啊， 咁第九位你知系咩？第九位咧就 好、难估啊，第十位已经系花， 第九位又二嘅。 朱古力 唔系，系鞋啊！ 哦， 即系嗰啲啊嘛，限量版波鞋，我谂啲男仔会好开心收到咯。 啊，系啊，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噶。而家咧，即系最近亦都又有事，又抽波鞋啊嘛。我啲 friend 都叫我喂，帮我抽啊，帮我抽啊。 系啊， 系因为而家啲嗰啲限量版波鞋要抽先有噶嘛。 好多又好难买啊。 系啊，上个礼拜先啱啱帮朋友抽完。 系咯，或者有啲男仔话啊，呢对波鞋我好中意，唔舍得买咁。如果女朋友送咗俾佢，就会好开心 啊。 同埋你知唔知送波鞋就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女朋友知道我穿多少豪鞋的尺寸、这个是表现了一个亲密和有留意你的关系的 是 一个位置来的我觉得 但如果你男朋友是迷信的人就真的不要送 鞋你给他利是而已你给他20元就可以 了有些直情都会觉得不好鞋鞋色 你给他钱就可以了封封利是就 OK 了 不知道韩国定日本呢、原来他们有一个就是情侣间不送鞋我不记得哪一个地方、他送鞋就知道意思是送对鞋送他走、 我中国人又话鞋鞋声唔好嘛， 系啊， 其实而家好多人都百无禁忌噶啦，后生一辈。 同埋我只系 我通常我都送过鞋俾人，人又送过鞋俾我，咪俾翻廿蚊佢咯，当买咯。 我直情冇俾利是添噶， 有 同埋而家就算啲人话生日唔好，即系圣诞节嗰啲我冇听过嘅、但系生日嗰啲我听过，但系都照送噶，系、咯。因为其实靓啊嘛，同埋你真系有用啊嘛， 有用啊嘛，系啊，起码实用啊嘛，起码你会着到嘛，同埋真系个男仔会觉得女仔体贴，因为你知我着咩鞋 size，因为好多时女朋友咧未必留意男仔着咩鞋 size，或者未进展到你知男仔着咩 size 嘅地步噶嘛，系啦，即系当你进展到帮男仔买底裤嗰啲地步，真系好 close 噶啦嘛，但 系 初头一定唔会噶嘛， 系，所以我觉得送鞋都好嘅，即系男仔又有用， 系啊，男仔中意嘅嗰啲波鞋其实， 但系大家记住真系。要套下男朋友料， 系 唔好以为呢一对限量版你就买。如果嗰、那个、 可能佢唔中意嘅， 系啦。如果嗰个篮球明星或者足球明星就系偏偏你男朋友最憎嗰、那个， 系啊， 你就大件事。 不过如果唔系情侣，通常平时行街拍拖都会听到佢讲噶啦，呢、啲就应该会知嘅，系、咯。鞋码仲更加容易啦。抽睇都睇到啦，着开嗰对系咩码？ 我所以我觉得呢个 O K， 同埋男仔换鞋换得多，换款 系啊，男仔就好中意换波鞋噶嘛， 系 啦，一般系啊，呢个 O K。跟住啦，另外呢个啦，第八位系呢个都估到噶啦，系袋啊。 哦， 因為而家啲男仔都好興咩背囊或者咩個斜咩袋咁、嗯，或者咩個腰包出街咁，個、嗯、男仔會好希望收到袋嘅。咁、嗯、當然啦，係一個實用嘅袋啦。如果係名牌就更好啦。 係多咗男仔用背囊啊，最近 呢、啊、幾年後好興背囊啊 之前就側咩啊嘛。 係咯、 啊。係而家就背囊多。 係啊。咁、啊、我都覺得咩背囊舒服嘅。 係。 係啊。 可接受，此一生探索未够，游遍宇宙，太多都失了手，如无名氏再发愁，等不到及抢求，只得圆满成就。一双折寿的手，从今以后深深不顾将就够，难过感受也可好好接受，从前成就再变旧，冷漠人情尚有，多得有个人伴我走、哦、变回流离末世中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千走痛悲，未够了不起，不过未知生死，绝地毫无氧气，但愿仍能一起，所有名利没法跨过百万里，世上全部万里我都不记起，怀了七七几，远望明日危机，发现你是某种传奇，仍够自己。情没重量，勇志还未学透，请不想旅游仍要守，颠沛流离末世总也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千走痛悲，怀了摄影机明日晨起，发现你是我的传奇，谁又怕死？多得有个人陪我走，星际奇遇没有几个会合理，我用沿路共你那崎岖计起，爬晒夜一起，说着寻梦年纪，发现发掘过的武器，还有自己。 命中找到一个人去陪伴自己，绝对是一件幸运和幸福的事来的。他是绝地火星车的郑俊宏。 头先就讲咧，有啲男性啊最想收到嘅圣诞礼物系啲乜嘢？只系讲咗头两位， 头两位啫。而家跟唔系头系尾两位，第十位、第八、第十位、第九位、第八位啦。而家数到第七位啦。第七位呢样嘢咧，我都成日买嚟送俾人嘅、 嗯， 就系、是、锁匙扣或者锁匙包。 诶，点解咧？ 唔，因为我觉得实用啊。 嗯、 因为同埋锁匙扣或者锁匙包咧，你要用嘅时间好长，因为坏同埋烂嘅机会咧、 嗯、 就唔系咁大啊嘛、 嗯， 可以用好耐啊嘛。咁、 嗯、 通常我好多时唔知送咩俾人嘅时候咧，我就会拣啲我自己中意觉得靓嘅锁匙扣或者锁匙包送俾人咯、 嗯， 因为一定用得着。 系我反而咧锁匙扣咧，我唔系好中意，即系譬如我去旅行咧，我都一定唔会买锁匙扣俾人。 我睇你买咩款咯？ 因为唔系因为我自己系嗰啲咧。有鎖匙扣明明好靚，我都唔用啊！我懶啊！ 我係懶得啲，我係好中意換鎖匙扣個人嚟㗎。 哦， 係啊， 我唔會㗎，因為 我個人貪新鮮啊， 用 得耐就悶。 而家個鎖匙扣係點咧？係普通平時就咁，人哋配完鎖匙嗰個圓形個鐵圈。 唔係噶，我鎖匙扣我都要揀個靚得意噶。 我曾經何時咧就買咗個好靚嘅，咁俾自己扣。點知扣下扣下佢就斷開咗，即係個公仔亦都分開咗啦。咁啊剩翻個鐵圈啦，咁我就依然繼續個鐵圈繼續擺喺度咯。 我屋企好多鎖匙扣喺度啊，因為我成日換啊。係啊，所以好多又未爛又未壞，我又換咗，咁啊成日堆咗一堆喺度咯。我屋企好多鎖匙扣同銀包，我好中意換銀包嘅。 我呢啲全部我證明我一個懶。渣嘅人，我真系完全唔会掂呢啲嘢。 我系成日好贪新鲜咯，依方面就 男性我都明嘅，因为佢哋都会觉得呢一个某程度上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嚟嘅。如果你一个官仔骨或者靓啲嘅牌子或者襟嘅款式嘅话，佢哋中意嘅 系会中意嘅。但系而家好多时咧，啲门系电子啦，已经进展到其实好多人都唔使带锁匙出街，你冇发觉咩？ 嗰个揿密码 系咯，或者又系指模啊咁噶嘛，而家好多。 但我成日觉得呢啲好危险嘅。系啊， 咁啊系，都惊惊地嘅，真系。但系我觉得呢个锁匙扣、锁匙包迟啲咧，都可能会被淘汰噶啦，就嚟。 系 啦，唔系可以做车，而家啲车都唔使锁匙，好多时。 系啊， 系咯，新嗰啲系咯，揿个掣就得噶啦。 系， 系咯。咁啊，第六位啦，原来男仔咧都想收到，即系中意饮酒嘅男仔，原来想收到酒嘅。 啊，系啊， 系啊。 反而我而家真系人大咗咧，多咗买酒俾人。 系，我发觉好多人去人哋屋企啊，不如买支酒啦，或者食饭唔知买咩买支酒啦。咁其实我咧。就好憎生收到酒嘅，系啊， 因为你少饮， 系啊，系啊，我自己屋企唔会饮酒嘅人咯，我 系 一应酬出去社交咁先会饮。 我都会觉得买酒咧呢样嘢系感觉实用啲啊，因为就算你支酒唔系个主人中意饮或者最中意饮，系啦，你开 party 嘅时候或者你一班人倒啲就饮晒，咁你又实用，因为每一个人都饮到。 但我觉得好嘥嘛，如果你买嗰啲好贵嘅酒咧，一阵间就饮完噶咯，跟住就个樽抌好定抌好咧又。 所以贵嘅酒咧，我通常都会问翻个 sales， 我唔识嘅，所以我问个 sales 边一只大路啲或者边一只最多人饮，你就拣嗰啲，即系唔好懒系型咁拣啲偏满嗰啲。系啦，如果个人中意饮啲偏酸嘅咁啊，哇！呢支好甜。 因为你买酒都要因应个送俾个对象嘅口味啊嘛。 但系好衰噶，我买啲酒咧，通常同翻个 sales 讲，我中意饮甜嘅，帮我拣啲甜，我唔会理其他。 所以我唔会送酒俾人，我自己亦都唔中意收到酒，我又觉得好浪费。等于嗰啲好贵嘅香槟，都冇几多杯就冇晒噶咯。 男士系中意酒嘅， 系啊，男士中意嘅，但系不过要知道佢中意咩口味咯。 系女仔就唔好送。酒啦， 系啦，女仔就唔好啦， 系一定佢哋会。 好似有啲女仔都中意饮噶， 中意，但系就会除非你知道佢真系好中意品尝酒。 系啊，我有个女仔朋友都成日上网揾一啲佢想揾嘅酒喺香港买唔到嗰啲咯。 如果你唔，如果你明你唔系同嗰人好熟，你唔好买酒俾个人，人哋觉得非分之想，冇朋友就 咪想管制我啊？ 系咯， 你谂未啊？咁原来另外咧，嗱呢个第五位咧就系原来男仔咧中意收到女朋友亲手整嘅甜品啊，例如蛋糕啊、朱古力嘅，佢话因为呢啲系女仔自己嘅心意，可以令到个男仔咧感到好幸福啊，系啊，所以啲男仔有时都中意收到呢啲女仔自己整嘅甜点嘅，例如蛋糕嗰啲朱古力嗰啲嘢咯。 系， 系啊， 我身边识嗰啲朋友咧都唔系好中意食。甜嘅嘢， 我唔中意收到呢啲嘢， 系咪啊？但系中意食， 我中意食，但系你唔好当礼物送俾我，你另外加出嚟俾我食就得噶啦。 因为咧，我会觉得咧，如果我自己整嘅话，一定冇人肯食嘅，所以我 咁差， 真系好核突，真系好难食，所以我都宁愿系俾少少钱去买甜品俾人，系啦，买甜品佢哋反而好开心。 系啊，食甜品，我个人真系我食。 普通嘢咧，食乜嘢我都好普通，好求其，我冇乜所谓嘅。啊、 嗯， 食甜品我系最有要求嘅。 系啊， 系啊， 难得有 quota 啊嘛。 系啊，因为我冇乜 quota 食呢啲嘢，所以我更加要食精啲，食好啲咯。 系 啊， 嗯。 咁跟住啦，好啦，第四位啦。男仔原來咧最想收到咧就係飾物啊，好啊，因為你留意一下，其實而家好多男仔都有佩戴飾物嘅，例如啲手鏈啊、頸鏈啊，咁、嗯、啊近年都好興一啲好 chunky 比較重型嘅飾物噶嘛，係咯，有啲男仔直情有埋耳窿添啦，所以男仔原來咧希望收到飾物嘅，最好咧係情侶款添。 哦，咁又嗱情侶款我就唔知啦，但我的而且確搭車嘅時候都見到而家好多男仔咧戴嗰啲右手鏈啊嗰啲咧， 係啊， 哇佢仲多過女仔。打成抽， 系啊！而家好多男仔都兴戴饰物嘅，不论嗰啲皮绳啊、皮带啊都有噶嘛。 系，仲要啲耳环咧，唔再系一点嗰只啊， 系啊， 直情掹落嚟噶。 系啊，嗰啲男仔耳环劲过女仔好多时。 系啊，大家记唔记得姜 B？ 哦，系啊，好 rock 咁啊，系啦， 系啊。 跟住啦，第三位嚟， 阵间啦，新闻之后翻嚟再讲第三位啦。 系、啊，原来 系啊， 眨下眼时间过得咁快嘅， 俾大家估下到底头三位系啲乜嘢都好 啊。我又估唔到噶。 同若沿着绿线爬，解药总可抑制它。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你也许惊怕，原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笑蜕变重生。算上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关。直面喊是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煎熬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消减。你原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痛，在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回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今晚。 啱啱听过系许廷铿嘅痛，咁今日咧咧咧，头先带俾我哋嘅题目就系、是、男士啊最想收到嘅圣诞礼物系啲乜嘢？ 就快数完噶啦， 系啦，数咗头嗰几位啦，剩翻最后倒数三位， 系啦， 我估其中一样 系咩啊？ 我估系诶冇衫，我 未数到，我唔知有冇啊？ 系我估化妆品。 诶、哎，男仔收化妆品， 或者护肤品， 我谂啲女仔会想收到多啲， 花都会、 啊，系、啊，真系估佢唔到啊！佢里边好多嘢都 系，到底头三甲系啲乜嘢咧？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咧，呢个就会话俾大家听啦。 佢喺食恩言讯主任查问之下又补充，佢已经要求停车场管理公司交出涉案所有闭路电视片段。

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我哋继续喺度数紧咧，就系、是、网上边咧票选咧男性最想收到嘅圣诞礼物。咁我哋数咗七位嘅，而家去到第三位啦。 系、 嗯。咁我呢个我真系估唔到啊！ 我估游戏机。 唔系啊。 唔系啊。 领呔啊。 哦，咁呢啲就应该打工仔。 但系好，而家其实要打领呔嘅翻工嘅人都少过以前啦、啊。即系除咗翻 office 嘅人可能需要之外， 啊、我估可能佢哋嘅领呔已经附近周边嘅嘢，即系譬如呔夹啊、衫嗰个钮嗰啲个叫咩手袖钮啊， 袖口 钮系袖口钮啊，或者系嗰、那个。摆西装个蝴蝶，即系或者个巾、 那个袋巾， 袋巾系啦，诸如此类嗰啲嘢，我估都可能融入埋落去嘅。 我觉得可能呔都系对男仔重要嘅，因为你可能一套正式西装、嗯，你配唔同个呔就可以变好多套出嚟啦。 系啊， 你好难买咁多套咁贵嘅西装噶嘛。 系啊， 但系领呔就比较相宜啲嘅价钱，几百蚊到几千蚊都有，咁、嗯、你就可以成日换。咁、嗯、我觉得如果翻工嘅男仔呔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不过买呔俾人其实真系好难。 我以为会容易喎、啊，买衫、啊嗯。 我谂衫系咪易啲咧？因为呔你好难估到人哋个喜好、嗯，除非你对呢个人好熟悉，成日见到佢打呔，会打啲咩呔？如果又系斜纹，佢打开你送斜纹，其实又冇乜分别、啊。 系， 系咯。 我以为咧，你同佢都识嘅时候，你就知道，通常落落去男仔通常都系得嗰啲宝蓝色啊、蓝色啊、黑色啊嘅恤衫。 系。 咁你就衬翻啲即系类近嘅颜色嘅。 大陆稳阵色咯， 啊、 不嚟嗰啲咁灰啊、蓝啊。啊！嗰啲咪係邪文咯， 係啊！我以為係呢啲就已經 OK 添，所以 又會好悶咯。咁因為而家好多領呔都出到好古靈精怪噶嘛、 嗯， 有啲好鮮色或者有啲公仔圖案噶嘛， 係啊，有啲好誇張噶，明明人哋即係打呔都係想官仔骨骨啲啊，無啦啦嗰條呔係 BB 紅咁啊， 咁而家又有啲而家有啲人通案通咁啊興，譬如黑衫黑褲黑呔咁、黑恤衫咁啊嘛，係咯，灰衫灰褲灰恤衫灰呔咁呢啲咁啊單一色系嘅著衫方法噶嘛，咁、我覺得呔其實要買一條質量好嘅，唔好買啲真係太 cheap 太平嘅。因为质量好嘅呔咧，个用料啊，个剪裁同埋个 cutting 都靓啲，同埋呔又会过时噶嘛，有阵时兴粗呔，有阵时兴阔呔，系、咪？ 有阵时兴好幼嘅， 系咯，有阵时又兴啲唔同 size 嘅呔，其实都几难去帮人选择嘅，我觉得系咯、我觉得男仔要收到都唔出奇嘅，因为睇下女朋友有冇留意咯， 系咯，同埋男仔系咪自己都少去买呔噶？因为佢哋都懒懒地嘅， 男仔买个个男仔买嘢都懒，宁愿唔行噶啦。 系啊，咁所以如果女仔买咧，咁点啊头三甲就因为女仔买完之后咧，佢哋就觉得唔想买。 系、你帮我拣啊。 系啊，就等于买物一样咯。 系你唔觉一睇戏都睇到啦，嗰啲好亲密嘅关系，老婆或者女朋友会帮男仔打呔噶嘛。 系啊，最好就打好晒摆喺度。 但系我发觉咧，我有时做电影见到一啲后生仔嚟，譬如客串啊或者做特。啊咁咧，我话打呔啊，要着西装自己打啦。我唔识打咁，好多男仔原来唔识打呔噶。我话你翻学唔使打嘅咩？佢话我学校校服唔使打噶。话冬天都唔使，系咪？系啊，唔使。 因为而家有啲系橡筋噶。 系啊，同埋有啲夹上去嘅。佢话我哋自己冇打过。我发觉原来好多男仔系唔识打呔嘅。 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校服都要自己打呔噶。 系咯。 但系其实我打完之后，我唔记得咗啦。其实仲要系咧，某程度上咧，我好似读紧书嘅时候已经唔记得点打呔。 系有啲可能就系叫阿爹哋或者妈咪打完，我就永远真系唔除。就掹大佢，穿个头就算啦。 系啊，我咪就系呢个人咯、啊。又或者甚至乎有阵时咧，即系自己打会歪歪斜斜噶嘛，就会叫啲 friend， 喂，你帮我打。咁打完之后又系永远嗰个扣就嗰个扣咯。 系咯、啊，唔系因为嗰个裂咧，打呔嗰个裂其实有好多唔同打法噶。咁、你喺唔同年代有唔同嘅流行方法噶嘛。 哦、以前 有打三角，而家又打猪肠，即系打呔其实系好多唔同嘅打法噶。 哦，我就系知颈巾系咋，我唔知道原来呔系 噶，可以有好多好多唔同打法噶。 哦， 系啊，所以有时你打咩裂，你条呔嘅质感系硬定软，都影响咗你打出嚟个裂噶。 哦，哇，原来咁有 好有讲究噶，其实系啊。 明白，好啦，咁啊呢个呔原来咁有讲究，唔怪之男人们都觉得喂唔好再烦我啦。 系啊， 系啦，你哋女仔帮我买啦，送俾我啦。第二位 我呢个唔系，第二位呢个系我觉得所有男仔都中意嘅， 系 手表。 哦，手錶係 係啊！ 如果你有錢嘅話，你買埋啲撈啊嗰啲俾佢中啫。 係啊，你真係預算充足，買隻貴啲，男仔會仲開心。原來男仔係好中意錶嘅，我發覺。 我想講咧，原來你咧 budget 唔係好多啦，你買一隻電子錶俾佢哋，佢哋都已經好開心 嘅。係、啊，我覺得男仔好中意錶同車、 我身邊就係有朋友咧，佢係有一隻電子錶啦，佢係真係愛隻錶愛到如命咁啦。 係啊， 佢好中意嘅，跟住又成隻錶咧，即係戴咗幾年，睇住都新出 隻錶㗎。係 啊, 啊，即係佢就。仲有電子錶嚟嘅啫喎，咁、我就發現哦，原來身邊有幾個朋友都咁中意錶、咁錫錶嘅時候，就係佢哋即係唔好話女朋友唔係好多錢，咁你就唔買錶，你買電子錶佢哋都好珍惜㗎。係， 我哋而家呢度數嗱係啲普羅大眾啊，你嗰啲咁嘅有錢人富豪級別不算在內嚇，依啲係一般普羅大眾啲男仔會想收到嘅嘢。第一位。是銀包、 啊、反而仲冇遊戲機呢樣嘢添， 完全冇遊戲機出現過，因為男仔要遊戲機已經自己買曬噶啦， 或者啲 game 咯， 係啊，送機，而家上網嘅啫嘛，好多 game。 因為以前咧有啲 game 唔係，而家即係譬如 PS 乜乜啊嗰啲咧，即係都會有嘅。 係啊，喂，我都中意送銀包俾人㗎，係 啊, 啊，因為我又係覺得實用啦。 係， 我好多時係買銀包。或者買鎖匙扣送俾朋友嘅、我會， 我都覺得銀包係實用嘅， 係啊， 咁但係就唔好買啲好花啲碌嘅。 唔係你要留意個人用開長啊，定短啊，定窄啊，定闊嘅銀包 啦。或者中意咩色？ 係啊， 係啦、啊，即係佢平時中意沉色嘅，你唔好突然間買鮮粉紅色俾佢。係啦、 啊啊，因為男仔咧通常都好少用長銀包嘅、因為唔啱袋褲袋嘛，女仔就會多啲咯。 係啊，同埋就係、是、銀包咧，對於男仔嚟講好中意用到殘殘舊舊，佢哋都懶得去換、 啊，懶得換，因為你換又將裏邊啲嘢搬過隔離個新銀包度，好煩啊嘛。 係啦、啊，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佢哋咧可能唔知係咪忙得滯，就等於頭先煲胎一樣咧、即係硬係覺得咧，喂，唔好再煩我啦！銀包呢啲，既然用到佢，又冇乜點樣穿窿嘅，就由得佢啦。 但我聽過一個上司講咧，就話。銀包咧唔可以太亂，要好整齊，你個運氣先好㗎。 哦，我就係聽過人講咧，唔好用紅色、因為紅色就代表你個銀包會大出血，所以你就儲唔到錢。 哦、燒錢 係啦，所以我就聽過呢、這個。你知唔知以前咧用粉紅色同紅色銀包㗎？係 啊， 跟住我聽完之後咧，即刻擺低咗佢咯。 好似話黑色係最好㗎、用翻正常一啲顏色咯。 係 啊，咁我覺得銀包都係正常㗎，男仔會想收到個嘢嘅，係咯。 看到麼？發夢結局永是得一個，在最尾也是醒來這結果。碰到怪獸攻擊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可，令每晚有滴血，不知如何。会成双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就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做梦不止。像虚梦游的转播，试过放弃，试过多，噩梦里面发现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多。两眼的经过，长看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各有各山坡同爬富坐，每晚那梦境千个风波。上课，做梦当中。 对，扮梦看到一双爱侣。我梦里，你梦里，也望到轻烟飞水，在岁月里面不落之旅。我梦见善恶当天轻水，做梦的一个。就是一生功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你吗？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经过走着去梦游的转播，面具很多个，变作很 有嘅嘢真系唔可以出街。 我同莫莉喺度讲八卦嘢，咪后点解你讲开送礼物变咗讲家变咗讲八卦嘢？ 因为我哋讲开嚟紧啦，即系唔系而家嘅，即系之后落嚟呢旅游情牌嘅嘉宾。 我啲嘉宾真系好猛料咧，系咪？ 每一个 佢哋其实好多嘢讲嘅， 系佢哋 喺咪前讲得。 系啊系啊系啊！每一个人如果佢咧即系咪后咧，即系如果佢诶嗰啲叫咩啊？讲嗰啲嘢真系爆到咧，已经可以攞嚟做圣诞嗰啲 party 咧。嗰啲嘢啊，啲茶余饭后嗰啲嘢。好，讲翻圣诞礼物先。 好啊，头先就数晒啲男仔啦，系啊，其实又快快脆脆讲下女仔啦。 哦、 女仔想收啲乜嘢咧？其实女仔都系好大路噶啦，都不离袋啦，最好系名牌袋啦，化妆品啦，饰物啦，最好系钻石戒指啦。 咁梗系啦，个个边个唔想？ 同埋花都有喎、啊，竟然。 诶，梗系啦， 系啊！ 如果唔系点会啊？逢二月十四嘅时候，你唔送花嘅话， 我觉得啲女仔觉得喺街碰住一扎好大嘅花就好似好威咁噶。 同埋我就觉得一样嘢嘅，我又唔系好中意有人送嘢俾我。但系如果花呢样嘢，即系你一次半次送嘅话，我觉得真系开心，我真系开心。是但系我会劝所有嘅人真系唔好送花，因为一来我觉得花好贵，尤其是节日嘅时候，佢一定再锯你一颈血一倍或以上。 系啊，有心平时送好啦。 同埋情侣间， 我觉得咧应该俾啲心思。我买晒花嚟，我自己去拼一扎花出嚟，自己包。 系， 咁我觉得就有心思啦。 你就算唔整到好靓，你就咁搵一张素嘅， 自己扎起 素色嘅纸扎起， 但你拼埋一扎靓嘅花咯。我觉得咁好啲。 女仔会笑添，好开心嗰种窝心笑。 系啊。 咁同埋一样嘢就系啦，好啦，你揸住扎花，最后尾你行街嘅时候，咪有个男人或者男朋友帮你揸住。 系威就送去你屋企或者送去你做嘢嘅地方，唔使自己捧噶嘛，周家。 但系咧，好怪噶， 好重噶，其实一扎花 送去屋企，女人应该会嬲。佢冇得出街，完 但其實一扎花係好重㗎。係 啊，所以我唔得。 係喎，咁同埋炒啲咩女仔中意收到都收中意收到手錶啊。係啦， 但 係 佢哋一定 會係 貴嗰啲手錶。女仔就調翻 香水啊，諸如此類啦。但係有一樣我估唔到，依樣原來啲女仔好想收到咧。 嘢食 唔係啊。有吸尘机嗰个 D 字牌子嗰 set 吹风机啊！ 我想讲咧， 你真 系 好恨要咩 ？D 字头嘅或者有一系列咧，一啲美容嘅嘢， 系咪一系列头发用品嘅有嗰啲仪器嘅？ 嗰啲、真系好多人恨噶， 好多女仔好恨噶、 我记得有一年咧，嗰啲圣诞大抽奖咧，跟住之后咧就系话唔知道。 头啊，系咪头奖啊？定唔知第三位就系 D 字头呢个啦，第三位。咁跟住之后咧，头奖就唔知系啲乜嘢，就再贵啲嘅。跟住反而成围台自己啲 friend 啊，啲女仔咧。我要第三位，我要第三奖，我抽中我，抽中我。 反而唔想我第一位嗰啲手表啊，嗰啲咁嘅嘢啦，一定系。 仲要成班一齐话用念力啦，我嘅，我嘅，跟住成班着某啲 artist 嚟噶，跟住好好笑个画面。 系喎，我冇谂过，因为我其实我唔需要用风筒啊嘛。 其实唔止风筒噶，只要你买， 佢有埋啲卷啊，有剩噶。 系啊，系啊。其实如果你买佢个系列嘅，譬如嗰个咩地拖吸尘嗰啲机啊，嗰啲唔知咩转转地拖啊，甚至乎有啲咧就系其他嗰啲厨具，即系法国品牌好靓嗰只咧，即系逢系呢啲女仔都开心噶。 系啊，我觉得好中意，我冇谂过会系嗰个风筒嗰系列或者卷。头发嗰 set 嘢啊！ 有段时间 佢有好多个唔同嘅头嘅，原来 系噶，有啲系整直，有啲 系 夹乱。 系啊，原来女仔好想收到呢样嘢。 系啊， 咁我而家又明嘅，因为好多女仔长头发嘛，系咯。 我都想收到呢样嘢噶，我之前都收到过一次噶。 系啊， 边度整烂咗咧？哦，夹断咗。 你有整头咁样冇咧？ 但系就系 唔 系 好割失割晒，唔好意思。 就系因为佢烂咗。跟住我就冇整啦， 好贵噶一 set 呢啲，我唔知几钱咯， 四位数字噶， 哦，即系都几千蚊噶， 系啊，呢个 D 字头嗰个成三千几噶， 哦，咁都唔平噶， 系噶， 买过嚟整头嘅嘢， 系啊，跟住上次好笑，我听问大人讲咧，话自己好笋啊，因为特价唔知几多钱，几多钱咗一 set， 再加埋啲其他配件，加埋晒好抵啊，咁跟住就叫佢成 set 头翻嚟， 咁啦，买咗继续啦，咁贵， 系啊， 系咯， 咁跟住同埋佢话。真系好方便，真系好容易。 嗯、 但系我真 系 好呢个美容白痴嚟噶，我买完自己整都整唔到啊！我睇住晒啲片， 你懒啫， 我唔系懒啊，我好费心机整都整唔到。 系咯，冇理由噶，你又识学到帮人黐眼毛咯。 不过有段时间可能因为我啲头发再短啲，所以我要卷嗰个嘅嘢嘅时候就 唔 够 就手， 系啦就卷唔到。 而家可以试下啦，可惜又冇咗啦， 系啦就烂咗啦。 咁我嗱，你今日数咗呢啲嘢咧，咁希望嗱，而家踏入十二月咧，都就快圣诞。可能俾到一啲 tips， 大家去谂下买咩送俾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啦。 系啊，因为毕竟咧，而家仲有成三个礼拜先至到圣诞节，即系唔好话咧冇诚意，唔好话自己冇时间。听到我哋敏感时刻撩撩嘅推介嘅时候，唔该你哋就真系 同埋 呢几日或者呢几个礼拜识咗啦。 亦都总头谂下啦，同埋好多时系男仔为女仔花心思，我觉得有阵时女仔都要为男仔花下心思嘅。 都系一次半次啫，氹佢开心，傻你系傻一年。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旁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4美元，卖出1806.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我前两日翻咗嚟香港啦，你过嚟酒店同我见下面啦。 梗系唔得啦！ 哇，咁耐冇见，你都托我手啫？ 唔系想拒绝你啊，但系喺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喺隔离期内未经授权人士许可，一定唔可以离开酒店房间，同埋唔能够接受探访噶。 唉，咁我哋视像通话顶住当先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啊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10至12，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逢星期二晚10至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娜娜友情牌。 11:30，撩撩友情派嘅时间。 冇错，今个礼拜继续有啊，我个朋友脊医 Doctor Anthony Wong 黄俊华脊医嘅，多谢你啊，继续留。 系啊，多谢你、啊。 因为我知我咧由第一个礼拜写咗一大沓问题，佢系未有机会问晒。 系啊，因为其实有样嘢我成日都好想知嘅就系咧寒背啊，因为呢一样嘢咧系 好多人都寒背噶， 好困扰，同埋就系我知道自己开始好似有少少，所以我成日逼自己嗰个 我真系多谢我。 你唔系有少少啊？你有？ 你有？我真系好多谢我阿嫲。我由細都教我要挺胸收腹，唔好寒背，所以我就好習慣有咁嘅姿勢咯。 會唔係你貪靚咋？ 我當然亦都貪啦，但由細真係我阿嫲訓練㗎，一寒背就鬧，就一嘢拍落嚟，要縮肚挺胸，所以成日搞到好似好大胸咁。 同埋我想講就係咧，我係早幾年咧去有個朋友，因為佢要去做 gym 嘅導師，即係要去考牌，咁就個老師教佢嘅時候，我就做佢個學生即係個版啦。我先知道原來自己無論企啊、行路啊、坐啊，全部嘢都系坐嘅，即系原来净企喺度嘅时候，又话个下巴其实原来要压翻低少少啊，将啲全部咬翻直啊，嗰啲即系完全系唔识得去用力嘅。我想问一下，系咪坊间就系太多人因为连行路都唔识行，所以有寒背呢？ 又应该咁样讲，其实冇学过都真系应该唔识嘅。 系啊，真系好难嘅，我真系唔知道，系佢哋要揿翻晒。 其实小我觉得小朋友嘅姿势真系要由细去训练去习惯嘅，但好多家长自己本身都唔识啊，点识教小朋友呢？ 系啊系啊，嗱、其实咧一个好嘅姿势咧，想当年我哋脊医学校嗰度都要读嘅添噶， 正面啦、側面啦、後面啦，到底要睇啲乜嘢啦咁樣。咁好簡單啦，譬如一個姿勢咁樣，點樣先叫冇寒背呢？從企喺度側面睇，你個耳仔窿應該同你膊頭嘅中心點連埋一個直線嘅。 哦， 膊头嘅中心点应该同你盘骨嘅中心点连埋一个直线嘅， 系 盘骨嘅中心点要同你膝头哥中心点连埋一个直线嘅。 我同你咧而家喺度视紧直播室，虽然坐喺度， 企喺度先睇。 跟住咧就再同个脚眼成为一个直线嘅。 哦，即系一条直线喺侧边浪。 系啦，但系大部分嘅都市人咧。哇！生活好緊張啊，就嚟遲到啦嚇，翻工啊，遲咗起身啊，跟住個下巴唔知點解中咗前， 同埋而家成日玩電話， 係啦，耷低頭好多，個頭中得好前，個膊頭戚得好高，跟住仲夾埋嗰個耳仔好前，嗰個膊頭好前，個腰好厚，咁你就會見到咧，翻工嘅時候咧，好多個戚起咗個膊頭，突咗個下巴，好似只烏龜咁樣嘅，但下半身好似只鴨仔咁嘅人喺度行 嚟行去。烏龜加鴨， 烏龜鴨， 烏鴨。 當一個人真係已經寒背嘅時候，醫唔醫得到嘅咧？ 嗱，咁呢個咧，分幾樣嘢去睇，有幾類人嘅。眼睇到嘅所謂寒背，其實有兩類，一種咧係寒背，另外一種係駝背。 哦， 駝背咧先天嘅， 即係中流駝俠。 係啦，中流駝俠嗰一隻，嗰只咧叫胸椎後突症，或者叫舒曼氏症。咁、哦、其實咧係遺傳性嘅，係某啲嘅男士去到發育時期，突然間有啲嘅骨。嘅脊椎嘅前方嗰度嘅一啲嘅骨嘅边缘位咧，有一啲嘅缺血性嘅溃烂，咁、个骨嘅前面喺胸椎嗰度慢慢变得矮咗，咁变成咧佢成个胸椎就会越弯越前，越弯越前，咁、呢个咧就形成咗一个骨嘅畸形， 系冇得医噶。 呢一只咧只能够想办法去减轻。就冇得醫嘅， 等佢唔好屈得咁犀利。 係啦，尤其是當佢發育嘅時候，佢知道呢件事喺發育嘅時候去醫嘅話咧，咁、相對地咧就可以唔好慢慢演變得太核突。咁呢一隻，但係如果你已經發育完成啦，你又不嬲都係有做運動嘅人嘅話咧，其實真係冇乜好做。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姿勢上嘅問題，就真係寒背啦。咁、寒背嚟講嘅話咧。如果你係只不過係一啲初期，哦，自己啲姿勢唔係真係咁夠好啊，咁咧就會開始出現一啲肌肉嘅唔平衡。邊度唔平衡呢？頸肩好緊張，越戚越高，越戚越高。跟住咧，打字係咁用手機，跟住夾埋咗個胸肌同個頸越嚟越緊，夾埋咗啦。前頸因為成日懟咗個下巴出嚟，跟住咧。前頸嘅肌肉越嚟越渣，背肌因為你寒背唔使用，咁就會咧。如果真係要嚴格啲嚟講啦嚇，呢、這個學名叫上交叉綜合症，上半身喺側邊，前頸背肌畫一條線，側邊睇後頸胸肌畫另外一條線，上半身側邊睇嘅一個交叉。上交叉綜合症，咁呢個其實基本上就係寒背嘅成因。初期咧。只是肌肉的不平衡而已，那这些呢，其实如果你找一个脊医啊、物理治疗师啊，甚至乎一个叻的健身教练呢，将一些弱的肌肉练翻紧的肌肉拉松，是啦，一段时间，可能譬如讲紧的半年到啦，一个不平衡的肌肉是可以翻翻转头的。 我见上网而家又买啲衫帮你拉翻直的人啦，得唔得噶咧？ 呢个另外一回事，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留心听我头先讲嘅，就系啲弱嘅肌肉要练翻啊嘛。 哦，系。 寒背衫咧。是他用力帮你箍返正喎。 咁都冇用㗎其实。咁就即係。你一唔着即係冇用啦。 係啦，咁就即係你要用嘅肌肉佢帮你用力，咁即係你以后都要着佢囉。你都冇练到，反而就会令到你要用力嘅肌肉会萎缩添。 去练返锻炼返啲啱嘅肌肉就得啦。 係啦。所以呢有部分嘅脊医会用呢啲咁样嘅所谓嘅寒背带呢、去俾人哋习惯一两个礼拜。认返清楚嗰个嘅姿势咁样叫做好。之后呢、就开始做运动教佢点样搞返啲。咁呢一个咧就系、寒背初期处理到嘅、但万一寒背耐咗啦，咁之后会发生咩事呢？慢慢因为你下巴成日怼咗出嚟，个头好重噶嘛，头好重嘅话， 个头十一个保龄球咁重噶嘛，十几磅， 十几磅嘅， 每个人都差唔多嘅，原来 都系一个保龄球够重， 系啊，十几磅噶， 系 嘛， 系啦， 系啊， 咁但系你叫保龄球，你越褪越重， 我个头咁细都唔重嘅咩？佢哋头大啲唔系会重啲， 可能你聪明啲，个脑实净啲咧。 哦 咁啊系， 咁啊系， 你即刻合晒头。 我估之后会有咩事，因为头先医生都话我有寒背嘛，跟住就会嗰个叫椎间就会发炎，就会痛啦，就会着火啦， 类似，咁即系你嗰个嘅骨嘅软骨咧，骨同骨中间嘅软骨咧受压，软、骨因为有水分噶嘛，有气体噶嘛，长期受压会变扁，但系当佢变扁得耐嘅时候咧，人会喐噶嘛，扁住咁样去喐动咧，骨嘅边缘位置会因为摩擦同埋有压力， 磨蚀， 慢慢磨蚀增生，所谓叫做形成骨刺。 哦， 去到呢个程度咧， 系咪冇得救噶啦？ 如果佢万一督到你嘅神经线嘅话咧、已经系迟到你唔再系睇脊医添噶啦，你要揾骨科医生动手术噶啦。 哦，我有一个问题关于我自己嘅， 系 我个胸骨咧系生得比较夹嘅， 系 咪唔正常噶呢啲？ 喂，你嗰个都唔算夹啦，已经。 偏夹噶、我系。 系嗱，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 所以成日令到我好似好大个胸咁，因为佢个胸骨好夹。 咁啊好咯，唔使练都大。 系啊，啲人成日问你有冇健身，冇，我天生嘅， 我天生靓。 系啊，我个胸骨系比较比正常人夹嘅，系咪咧？嗱，照你睇， 又唔算， 唔算啊！你摸下， 唔算，我好想摸啊，冇啦。 我系比正常人夹噶。 有啲人系咁嘅，甚至乎，但系咧，你可能未见过啦。有啲咧，真系我哋所谓叫做有啲人会叫佢做鸡心啊，真系有啲个肋骨系会尖角喺正中间咁样对于出嚟嘅。咁呢啲其实都系有噶，系啊。咁其实讲紧呢啲冇乜所谓。因为讲紧牙齿都有哨唔哨啊， 有爆牙啦、 其实都系你嘅嗰个嘅。 总之唔系去到太古灵精怪 K 型就冇事啦。 K 型就算你有六只手指都冇所谓嘅，如果佢识得喐嘅话，甚至乎好得意嘅。其实就算咧喺我哋只医诊所嚟求诊嘅人咧，比较常见到一啲嘢就系正常人有五节腰椎，耐唔中就会有个走入嚟，原来佢得四节腰椎或者有六节腰椎嘅人嘅。 咁咪短啲咯个身。 但你从来，但你自己从来都唔知噶。 系咯，点样先知啊？ 你唔照 X 光点知啫？ 哦。 喂，我想问下肋骨系咪可以切咁少一两条噶？你边少一条？ 你断晒都冇乜所谓啫嘛。 啊，真系噶？系咪？ 又话要保护自己嘅心啊？ 咁当然啦。 唔系嗱，我听过有荷里活女星就为咗令条腰瘦啲长啲就 切咁啲肋骨啊嘛。 咗底下嗰兩條肋骨啊，每邊一條切咁去噶嘛， 可以噶，可以噶， 真系噶， 可以噶，當然啦，肋骨 唔危險噶。 你唔好切咁多咯。 啊，肋骨我聽，但我唔肯定係咪真啊。 肋骨嘅用途咧，就係我嚟保護入邊重要嘅內臟啊，包括咗你嘅心啦、你嘅肺啦、你嘅肝啦，呢附近嘅嘢全部都保護到嘅。咁但係咧，其實最低嗰幾條咧，有啲根本都冇環繞曬你成個嘅上半身嘅，有啲係得一半嘅啫，甚至乎有啲人嘅肋骨係長啲、短啲嘅，係甚至乎你左邊同右邊嘅肋骨都係唔同形狀嘅，大部分人都係係咁，所以其實咧。 系我去到条腰嘅， 系咯， 租啊， 系咯，突然间喺度，我哋成日喺摸自己啊，医生，不停喺度摸自己， 系香港外面啲人喺度望， 喂，其实个肋骨有冇影响一个人嘅腰长同腰短嘅？ 睇起上嚟长短咯， 系咯，因为你见啲 model 通常啲腰好长，嗱，我哋啲腰就好短噶嘛，系咯， 系咯，系咪因为我去到条腰，所以成日啲人， 所以咪成日短 腿 阔风咯，你咪圆氹氹咁咯。 我有个打柔道嘅师姐咧，断咗几条肋骨噶，但两边都断。所以佢個身形係有啲得意嘅，跟住其實冇乜所謂嘅，佢個肋骨斷完。 有一樣我好想問啊，嗱，除咗科技令到我哋咧啲身體出現問題，因為姿勢依樣嘢，我攞手袋同孭背囊咧，或者側孭袋咧，其實點樣用點樣攞袋先係最正確咧？嗱，我發覺孭背囊又好似舒服啲嘅，係咯。但側孭又會唔會即係孭埋？ 側孭又靚。 而家呢兩啲手袋又好重，你起嗰啲貴幾廿萬嗰啲，重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嘛。 係咯。 嗱，其實基本上應該咁樣講嘅，最理想真係孭背囊嘅，因為你平均翻個重量貼近你個背脊兩邊膊頭，平均地擺力。 其實而家潮流依幾年都興翻背囊，咪好咯， 咁但係你單邊拎嘅時候，咁你拎住個袋，即係好簡單啦。你每一日都孭喺右手邊咁計咧，佢好重。 通常你孭慣咗就孭唔到另外一邊㗎，每個人都係。 係啊係啊，但係你要諗下，淨係個皮膚啊，你試下每日擲佢幾個鐘啊，幾年之後。 幾十年之後，那邊的皮膚都跟另外那邊不同，何況你入面條骨，同埋你明白喎，當佢有一個重量喺度，你好自然會戚高少少個角度，驚佢跣落去。 慣咗咁樣， 係 啊， 係啦。咁但係成件事， 嗰啲斜薄嘅人更加要戚添。 你每一日都俾個力落去，簡單一個小嘅舉例啦。我每一日靜靜雞擺一條頭髮落你單邊嘅腳個鞋墊底，第一日唔知，第二日唔知。我擺到第1000條嘅時候，你開始高咗啦，係啦。咁但係你慢慢就即係積咗啲問題喺度，左右高低唔同噶咯。一樣嘅道理，你孭住個袋喺度，你每一日積高佢，你喺度單邊練緊啲肌肉，你冇練另外嗰邊。 所以最好都係孭背囊會比較好啲。 係啦， 背囊都唔可以太重㗎，係咪？ 重點係千祈唔可以太重。一般嚟講咧，我哋會話個安全準則咧，你唔好超過身體嘅六分一嘅體重。 哦，咁你好多磅可以孭啫，莫莉。 系咯，即系越重越肥嘅，系咪可以孭得越多嘢咧？ 咁啊，梗系啦。呢个90磅嘅人孭个50磅咩？ 理论上系。咁但系其实个重点系，即系太重其实都唔好啦。你无端端俾一个额外嘅负担，个脊椎做咩事咧？ 系。 咁斜孭咧？ 斜孭咁一样嘅喎，你都系单边膊头 拎。斜孭咩系？ 系咯，同埋斜孭嘅时候，咁嗰住重就喺另一边。 反而你咁样讲系啱嘅。如果你真系哦，我中意因为靓用斜孭袋，你咪孭下呢边，孭下嗰边咯。记得平均翻嘅时间同埋嗰个袋唔好真系太过重。 明白。 咁就叫做权宜之计。 但女士好少会孭背囊噶嘛，尤其是啲阿太攞手袋噶嘛，嗰啲手袋真系好重噶。 另外一個原則啦，如果真係好重嘅手袋嘅話，咁你咪拎兩個袋咯，左手一個，右邊一個咯。 會嘅啲 或者啲手袋攞下右手，攞下左手咯。 唔係，而家有啲好型嘅環保袋㗎，啲阿太好中意攞㗎， 啲阿太有司機㗎嘛，係唔使成日行㗎。係 啊， 有佢哋著高踭鞋，嗱高踭鞋一定要托頭望望。 係啊，係啦，高踭鞋又係點咧？ 高踭鞋喎、啊，你問我就 我話俾你聽，一對得嗰一寸領嗰啲厚踭鞋咧，我話嚇依啲就叫高踭鞋，佢話唔得㗎 ，Doctor Wong 同我講， 係啦最高， 我話嗰啲對我嚟講都唔係高踭鞋啦，嗰啲4-5寸、5-6寸先又踭先叫高踭鞋。 你問我嗰個後踭係高過個前掌嘅話，已經係高踭鞋， 已經 係 高踭鞋嚟嘅，對佢嚟講都係唔得嘅，原來 睇醫生著咩先？ 嚇、啊，我著嗰對好得意喎， 佢成對係防款㗎，佢啲鞋 係啊，成 係好健康㗎，佢啲鞋 係啊， 啲專用嗰啲鞋嚟㗎係嘛？ 又唔係專用嘅，不過但係佢就會因為 偏健康嘅鞋 系啦， 佢话有少少争都唔得噶。如果前后脚掌唔平衡，话除非你着 platform 嘅咋， 不过 platform 咪容易咬柴就断。 系咯，同埋 platform 唔好行路啊，因为你只脚板一屈唔到啊。 屈唔到，系啦，你冇咗嗰个感觉， 行唔到 catwalk 咯。 咁一咬柴就断啦。 系 咯，啲韧带就断 啦。如果真系我要靓嘅话，我着高踭鞋系咪最好唔好着超过3寸或以上啊？ 佢直情唔好着啊，系佢讲到 冇呢个准则嘅。如果你问只依只依只系话。唔好著咯，不過但係我哋就會話，萬一真係要著嘅話，咁就補救咯，睇下哦，之後做翻些少嘅伸展運動，伸展翻個小腿，伸展翻你下半身嘅肌肉嚇，同埋唔好連續著太耐，同埋唔好太常著。高踭鞋一般都楞尖头噶啦，即系你唔会有个骨头阔头嘅， 都有嘅兴过嘅。咁 佢松高鞋嗰啲， 咁但系跟住连埋一齐出现嘅脚趾外翻咯， 系啊，拇指外翻啊，好肉酸噶。啲人拇指外翻，全部着凉鞋、高踭鞋嘅， 系咯，系咪傻咗？ 系咯，但系可能佢着凉鞋会舒服过着袜头啊， 夹住啊嘛， 系咯， 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嗰个脚尖成日咁，个脚踭成日夹起咁啊，跟住然之后咧，个小腿又向后蹬直，耐咗咧又静脉曲张。跟住个膝头哥向后蹬直，个膝头哥又软骨磨蚀啦。咁膝头哥向后蹬直，个盘骨又前倾，即系个屁股好夹啊。好 屁股夹咪靓咯， 好睇唔好使。 哦， 你咁样夹法嘅话，长期个腹肌都冇用。 系，我见到有啲人系个身系突变咗咁样， 突啲肚咯。 你侧边系突咗个肚，个 pat pat 又好夹，但个人又好瘦。系啊， 但系耐咗嘅话，其实你个腹肌用唔到嘅话，咁跟住慢慢就会有个假肚腩添咯。呢个本末倒置咗。 你想靚，但係到最後核突咗喎。 哦，我真係見一個人好瘦，屁股好緊，但係側邊睇咧，佢前面有個肚腩仔咁，但係佢其實好瘦，點可能會有肚腩咧？原來就叫假肚腩。 係啊，因為佢其實個腹肌用唔到力啊。 哦， 你長期收緊個背肌，跟住個腹肌就好難用力啦。個腹個背肌越嚟越大力，個屁股越嚟越夾戚咗上去。腹肌你要練幾多先搞得翻掂啊？ 係。 坊間成日有好多波鞋，而家又會話標榜 air 嘅，或者有啲標榜就我幫你卸力嘅。呢啲係咪真係有用咧？ 喂，咁呢個就睇下佢有冇背後做咗研究報告，有冇呃人嘅啫。如果佢真係有做嘅話，其實係真係有幫助嘅。因為講緊你每一步去跳嘅話咧，其實都係。穿鞋其中一個大原則就是幫你卸力嘛，咁、 哦、 你卸咗腳板底個力，因為有啲人做扁平足咧、 嗯， 扁平足咧你好靠嗰對鞋嗰個卸力系統嘅，因為你自己天生嗰個卸力系統唔夠用啊嘛，咁你第一個卸力系統唔得，咪影響膝頭哥，膝頭哥唔得就影響腰，腰唔得就影響背脊，影響頸一路影響上去，咁、 嗯、 所以嗰對鞋係咪真係幫你卸到力，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咁其實人到底係咪應該要穿鞋定可以唔穿鞋？ 系咯， 嗱、哦、呢、這个 嗱，我哋以前原始人一定系冇着鞋啦， 所以先有脚趾找住地啊嘛，平衡啊。 呢、這个咧就系睇下咩场合啦。如果你问我， 鸭都冇脚趾都行到路啊？ 有三个扑啊，三只啊嘛。 嗱、如果咧，其实而家咧好多时咧有啲研究报告会讲，點解喂好似個個都扁平足咁？係 咯，好多人扁平足， 人冇。 我覺得多咗啊！ 扁平足係真係點啊？ 即係個腳。橋 成個平咗， 扁咯，係 啦，啊，連中間嗰個位置都係貼地， 凹埋落地， 我好彎嘅， 因為嗰個卸力系統嚟噶嘛，你冇咗第一個踩落地嘅卸力系統嘅話， 佢哋行路咪好似鴨咁咯，有少少 啦，跟住咪八字腳咯， 哦， 係啊， 或者入字腳咯， 係啊係啊，好核突骨肉酸嘅，咁但係個功能上啦，咁其實個功能會有問題，影響好多嘢嘅，咁嗱，反而咧有啲人就會開始懷疑啦，點解以前啲人冇咧？以前啲人係落田耕種嘅，佢哋赤腳喺嗰個泥度按下按下咧，咁、哦、慢慢鍛鍊咗腳板底個腳底筋膜，慢慢嗰個腳型就越嚟越靚，因為佢哋要卸嘅力又比較多。 如果小朋友有扁平足，如果靠啲鞋。特製鞋幫助有冇可能改善到㗎？定係冇㗎？ 錯咗少少嘢呢個，反而咧，如果最初頭小朋友咧六歲之前啦，腳弓未形成嘅時候咧，反而係盡量佢譬如喺屋企嘅時候。唔好俾佢著鞋， 哦、 要佢喐動嘅時候， 接觸個 腳板，接觸地下，大腦同小腦同埋佢腳板嘅溝通，令到佢慢慢形成個靚嘅腳弓。所以咧，而家最失敗嘅地方就係嗰啲家長咧，個小朋友喺個 B B 床嗰度 已經著鞋， 已經著鞋啊，好靚啊， 或者哎呀地下污糟啊咁啊， 醫生好好笑， 地下污糟啊， 我冇今日喺診所先至見過一個咁嘅父母啊。 所以即小朋友，如果屋企環境乾淨之下，盡量少著鞋，同埋 除非好多污，係啦，安全， 唔好會產生腳嘅嘢就得啦。 但反而咧、 哦，記住咧，陣時如果你有機會生仔，莫莉，唔好由細就著鞋。 去到某個位咧，即可能六歲到啦，咦唔係喎？你發現小朋友真係冇乜腳弓喎，或者父母是但一個本身扁平足， 遺傳 係啦。咁呢個時候就調翻轉另外一樣嘢啦，就好似講緊嘅係人哋箍牙咁，度身訂造一個鞋墊，硬住嗰個位，希望佢慢慢隨住佢仲發育緊，可唔可以生翻高啲？ 哦， 係啦。所以咧，即係呢個都要睇下佢自己本身係咪真係有扁平足先，真係有啦，咁冇辦法啦，用啲外在嘅嘢去幫一幫咯。咁但係其實講緊都唔係萬事萬能嘅，有啲人配咗都係唔得㗎。 哦，其實真係好。多學問啊， 係咯， 係啊， 我想放棄行路啦，而家俾咗電動椅我， 唔該，咁快就坐輪椅， 好放棄治療啦。 若身總可每夜於枕邊安睡，大概進到夢裏偏想起的又是誰？如不想拖欠。怎么不了断？情愿你与我互骗一起，丑足气喘，沉默必说穿。如果妥协，或会不必告别，忘掉不堪背叛，残缺往事，结转只剩讽刺，只想。 陈卓妍依人的背叛，一阵间十二点新闻翻嚟会有音乐说，呢一度咧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而家先听一节十二点新闻啦。